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别说

想起我吗？爱没那么伟大，我不会再哭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